故事叫牵挂。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，东篱下闲云野鹤孤船。怪马在江湖里厮杀，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。心中有江山的人，岂能快意潇洒？我只求与你共华发。剑出鞘，恩怨了谁笑？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。红尘客栈。 我说缘分一如参差。